你好，我是王宝令。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安全性、活跃性以及性能问题。通过前面六篇文章，我们开启了一个简单的并发旅程。相信现在你对并发编程需要注意的问题已经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个呢，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正所谓只有发现问题呢，才能解决问题。但是前面六篇文章中的知识点还是有点分散，所以是时候总结一下了。并发编程中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很庆幸呢，千仞已经帮我们总结过了，主要有三个方面，分别是安全性问题、活跃性问题和性能问题。下面呢，我就来一一介绍这些问题。首先是安全性问题，相信你一定听说过这样类似的描述，这个方法不是线程安全的，这个类不是线程安全的等等。那什么是线程安全呢？其实本质上就是正确性，而正确性的含义呢，是程序按照我们期望的执行，不要让我们感到意外。在第一篇可见性、原子性和有序性问题这篇文章中呢，我们已经见识过很多诡异的 bug， 都是出乎我们的预料，他们都没有按照我们期望的执行。那如何才能写出线程安全的程序呢？第一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并发 bug 的三个主要源头：原子性问题、可见性问题还有有序性问题。也就是说，理论上线程安全的程序就是要避免原子性问题、可见性问题和有序性问题。那是不是所有的代码都需要我们认真分析一遍是否存在这三个问题呢？当然不是，其实只有一种情况是需要的，那就是存在共享数据，并且该数据呢会发生变化。通俗的讲，就是有多个线程同时访问同一个数据。那如果能够做到不共享数据，或者数据的状态不发生变化，不就能保证线程安全性了吗？不少技术方案都是基于这个理论的，例如线程本地存储、不变模式等等。后面我会详细介绍相关的技术方案在 Java 语言中是如何实现的。但是呢，现实生活中必须共享会发生变化的数据，这样的应用场景还是很多的。当多个线程同时访问同一数据，并且至少有一个线程会写这个数据的时候，如果我们不采取防护措施，那么就会导致并发 bug。 对此呢，还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做数据竞争。比如前面第一篇文章中有个 AND10K 的方法，当多个线程同时调用的时候，就会发生数据竞争，具体代码如文中所示。那是不是在访问数据的时候我们加个锁保护一下就能解决所有的并发问题呢？显然没有这么简单。例如对于文中的这段示例代码，我们呢稍作修改，增加两个被 synchronize 的修饰的 get 和 set 方法。 AND10K 方法里面呢，通过调用 get 和 set 方法来访问 value 变量，修改后的代码我也展示在文中了。对于修改后的代码，所有访问共享变量 value 的地方，我们都增加了互斥锁。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不存在数据竞争的，但很显然修改后的 AND10K 方法并不是线程安全的。我们假设 count 等于0，当两个线程呢同时执行 get 方法的时候，get 方法会返回相同的值0，两个线程之后呢执行 get 加1操作，结果呢都是1。再之后呢，这两个线程就会把这个结果1写入内存。最终呢，你会发现你期望的是2，而结果呢却是1。这种问题有个官方的称呼叫做静态条件。所谓静态条件，指的是程序的执行结果依赖于线程执行的顺序。例如上面的例子中，如果两个线程完全同时执行，那么结果是1。如果两个线程是前后执行，那么结果就是2。在并发环境里，线程的执行顺序是不确定的。如果程序存在静态条件问题，那就意味着程序执行的最终结果是不确定的。而执行结果不确定，这可是个大 bug。下面呢，我们再结合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静态条件，就是前面文章中提到的转账操作。转账操作里面有个判断条件，转出金额不能大于账户余额。但是在并发环境里面呢，如果不加控制，当多个线程同时对一个账号执行转出操作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超额转出的问题。假设账户 A 有余额200元，线程1呢和线程2都要从账户 A 转出150元。在文中的这段代码中，有可能线程1和线程2同时执行到第六行，这样线程1和线程2都会发现转出金额150元呢小于账户余额200元。于是呢，就会发生超额转出的情况。所以呢，你也可以这样来理解静态条件。在并发场景中， 程序的执行依赖于某个状态变量，也就是当某个线程发现状态变量满足执行条件后就开始执行操作。可是就在这个线程执行操作的时候呢，其他线程同时修改了状态变量，导致状态变量不满足执行条件了。当然很多场景下这个条件不是显示的，例如前面 and one 的例子中 set get 加一这个复合操作其实就隐式依赖 get 的结果。那面对数据竞争和静态条件问题，又该如何保证线程的安全性呢？其实这两个问题都可以用互斥这个技术方案来解决，而实现互斥的方案呢倒有很多。 CPU 提供了相关的互斥指令，操作系统编程语言也会提供相应的 API。 从逻辑上来看呢，我们可以统一归为锁。前面几章我们也粗略的介绍了如何使用锁，相信你已经心中有丘壑了，咱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你可以结合前面的文章呢温故知新。接下来是活跃性问题。所谓活跃性问题指的是某个操作无法执行下去，我们常见的死锁就是一种典型的活跃性问题。当然除了死锁之外呢，还有两种情况，分别是活锁和饥饿。通过前面的学习你已经知道了，发生死锁后呢，线程会互相等待，而且会一直等待下去，在技术上表现形式就是线程永久的阻塞了。但有时线程虽然没有发生阻塞，但仍然会存在执行不下去的情况，这就是所谓的活锁。可以类比现实世界里面的例子，路人甲从左手边出门，路人乙呢从右手边进门，两个人为了不相撞互相谦让，路人甲让路走右手边，路人乙也让路走左手边，结果呢两人就又相撞了。这种情况基本上谦让几次就解决了，因为人会交流嘛。可是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编程世界，就有可能一直没完没了的谦让下去，成为没有发生阻塞但依然执行不下去的活锁。解决活锁的方案很简单，谦让时尝试等待一个随机的时间就可以了。例如上面那个例子，路人甲走左手边发现前面有人，并不是立刻换到右手边，而是随机的等待一个时间再切换到右手边。同样呢，路人乙也不是立刻切换路线，也是等待一个随机的时间再切换。由于路人甲和路人乙等待的时间是随机的，所以同时相撞之后再次相撞的概率就很低了。等待一个随机时间这个方案呢，虽然很简单却非常有效， RAFT 这个知名的分布式一致性算法呢也用到了它。那饥饿该怎么理解呢？所谓饥饿指的是线程因无法访问所需的资源而无法执行下去的情况，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线程优先级不均，在 CPU 繁忙的情况下，优先级低的线程得到执行的机会就会很小，就可能会发生线程饥饿。持有锁的线程如果执行的时间过长呢，也可能导致其他线程饥饿。解决饥饿问题的方案很简单，有三种。一呢是保证资源充足，二是公平的分配资源，三呢就是避免持有锁的线程长时间执行。在这三个方案中呢，方案一和方案三适用的场景比较有限，因为很多场景下资源的稀缺性是没办法解决的，持有锁的线程执行的时间呢也很难缩短，倒是方案二的适用场景相对来说更多一些。那如何公平的分配资源呢？在并发编程里主要是使用公平锁。所谓公平锁是一种先来后到的方案，线程的等待是有顺序的，排在等待队列前面的线程会优先获得资源。下面再来说说性能问题，使用锁要非常小心，但是如果小心过度呢，也可能出现性能问题。锁的过度使用可能导致串行化的范围过大，这样就不能发挥多线程的优势了。而我们之所以使用多线程搞并发程序，为的就是提升性能，所以我们要尽量减少串行。那串行对性能的影响是怎样的呢？假设串行的百分比是 5%，我们用多核多线程相比单核单线程能提速多少呢？有个阿姆达尔定律代表了处理器并行运算之后效率提升的能力，它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具体公式如文中所示，公式里的 N 呢可以理解为 CPU 的核数， P 呢可以理解为并行百分比，那么一减 P 就是串行百分比了，也就是我们假设的那个 5%。 我们再假设 CPU 的核数也就是 N 无穷大，那加速比 S 的极限呢也就是20。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串行率是 5%， 那么我们无论采用什么技术最高啊也就只能提升20倍的性能。所以使用锁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对性能的影响。 那怎样才能避免所带来的性能问题呢？这个问题很复杂。 Java SDK 并发报里之所以有那么多东西，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要提升在某个特定领域的性能。不过从方案层面，我们可以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既然使用锁会带来性能问题，那最好的方案自然就是无锁的算法和数据结构了。在这方面有很多相关的技术，例如线程本地存储、写入式复制、乐观锁等。 Java 并发包里的原子类也是一种无锁的数据结构， Disruptor 则是一个无锁的内存队列，性能都非常好。第二呢，是减少锁持有的时间。固执锁本质上是将并行的程序串行化，所以要增加并行度，一定要减少持有锁的时间。这个方案具体的实现技术也有很多，例如使用细粒度的锁。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 Java 并发包里的 Concurrent HashiMap， 它使用了所谓的分段锁技术，还可以使用读写锁，也就是读是无锁的，只有写的时候才会互斥。性能方面的度量指标有很多，我觉得有三个指标呢非常重要，就是吞吐量、延迟和并发量。吞吐量指的是单位时间内能处理的请求数量，吞吐量越高呢性能越好。延迟指的是从发出请求到收到响应的时间，延迟越小呢说明性能越好。并发量指的是能同时处理的请求数量。一般来说呢，随着并发量的增加，延迟也会增加，所以延迟这个指标一般都是基于并发量来说的。例如并发量是1000的时候，延迟是50毫秒。整体总结来说呢，并发编程是一个复杂的技术领域，微观上涉及到原子性问题、可见性问题和有序性问题，宏观上呢则表现为安全性、活跃性以及性能问题。我们在设计并发程序的时候，主要是从宏观出发，也就是要重点关注它的安全性、活跃性以及性能。安全性方面主要是要注意数据竞争和静态条件，活跃性方面呢就要注意死锁、活锁还有饥饿等问题。性能方面，我们虽然介绍了两个方案，但是遇到具体问题呢还是要具体分析，根据特定的场景选择合适的算法和数据结构。要解决问题，首先要把问题分析清楚，同样要写好并发程序，首先要了解并发程序相关的问题。经过这七章的内容呢，相信你一定对并发程序相关的问题有了深入的理解，同时对并发程序也一定是心存敬畏，因为一不小心就出问题了。不过呢，这也恰恰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你已经学会了分析并发问题，然后离解决并发问题也就不远了。最后同样给你留到课后思考题， Java 语言提供的 Vector 是一个线程安全的容器，有同学呢写了这样的代码，我已经展示在文中了，你帮忙看看是否存在并发问题呢？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也欢迎你把它分享。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